大家这个星期过得还好吗？我最近因为比较多一点时间，所以花了蛮多自己的时间在家里，少了一些 hang out， 所以就读了一些书，然后也可以更多的在圣经里面去领受一些教导。那我鼓励大家其实可以在疫情的期间多读，可能读读你原本就想读的书，或是可能学一学你本来就想学的东西，因为我们其实对未来是未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做这些事情若能够保足你的身心灵，或者是让你有成长的话，你就不会觉得，你再回头看，你就不会觉得这个疫情是一个浪费、拖延、糟蹋，你懂我意思吗？你反而会觉得这个疫情帮助你更多。所以练习在这段期间投资在自己身上，我是非常非常鼓励每一个听这个 podcast 的人可以做一下这件事情的。那也希望大家听到这个 podcast 可以给我回馈你在疫情当中做了什么事情投资自己。有的人是投资自己的健康，开始自己煮得很好，那有的人开始投资自己的身材曲线，所以很认真的在健身。不管那是什么，千万不要就是让这段期间变成你日后想起来的一种浪费呀， 或者是我错过了一段好时光。对，就是好好的把握在这段期间。那我今天其实想要分享的呢，就是有点是综合我前面应该是第16集还有上一集分享的一些内容。其实就是我自己在读经的时候呢看到了亮光。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服事还有在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都会遇到我们前面讲到的东西。在16集我讲到的，你不需要每个人都称赞你，因为称赞真的就像是 Pastor Peter 很爱形容说，称赞就是一杯咖啡而已，喝完给你那个提神，嘣一下就没有了，但它真的没有办法带给你长久永恒的健康，对不对？那也有人说，称赞就像香水一样，可以让人想靠近你，认识你。诶，我更喜欢这个比喻，但是你不能喝下去，喝了会有毒啊，对吧？你也不可能依靠着它过一辈子。所以称赞呢，其实只是你外在的一个东西，外挂的。那我们在上一集讲到是伤疤，所以呢，我在想，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在人生的路上，你会一下遇到好像你好受欢迎，很多人都喜欢你，好多称赞过来。有的时候你也可能会遇到很多人不同意你，甚至是弃你而去。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14章，你可以看到保罗也经过这样子的事情过。他在一开始差一点要被石头打，后来又有一群人说：“哇哦，你怎么可以行这种神迹奇事？你跟巴拿巴就好比是我们在拜的那种偶像，我们要带花圈来向你献祭。”后来呢，马上在19节、20节。又有犹太人把他们用石头差点打死了，把保罗差点打死。我在这一节，这整章经文里面呢，我看到一下有石头，一下有花圈，一下又是石头。那是什么？其实就是仇敌的诡计。我们人生不外乎就是遇到这两件事情，被高举，让你误以为你现在有的成就是靠你自己的，忘了把荣耀归给神，你就会有骄傲。哎，这就是仇敌的诡计耶，或者是什么被迫害，然后你就会开始怀疑人生，觉得为什么我这么的拍咪啊？然后呢，你又不小心的有什么受害者心态、骄傲、受害者心态，这些其实都不是属神的。若我们内心没有羞耻、没有恐惧的话，我们就会跟保罗一样，拒绝这些花圈，甚至是在被石头打的时候，他不去挣扎，不去 fighting， 他相信 the battle is belong to God， 所以他站起来。人呢、害了他，怕被发现，把他拖到城外，但他今天因着神的力量站了起来。他是自己走进这个城里的。 若我们行事坦荡，我们正正当当，我们遵行神的律法，走在神的心意的时候，你是走到哪里都无阻的，你是一站起来就可以走得进去的。我们有的时候怕失败，就像我们上一集讲到的，是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就会错过最好的 moment， 我们就会没有办法再败不复活。但别忘了，我们认识的福音就是死里复活的福音啊！耶稣白白为我们死，并且三天之后复活，给我们的新生命，不就是这个力量吗？我们有的时候必须承认，我们得让我们眼前的很多东西死去，甚至是不要再用力挣扎了，让某些问题浮出水面。所以我今天其实呢，想要分享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我想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忘了我们做的策略计划是否有跟神讨论过呢，或是我们是否有没有这个习惯，是在你每一次服事前都祷告求神求圣灵的力量跟你在一起呢？你说 Come on Pastor Junie， 这有够老套的，我们真的这样做吗？不是很形式吗？ Come on， 如果你觉得是形式，那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就真的是一个形式而已啦。但如果你深信你在服事前的祷告是真的圣灵会有力量按手在你手上的话，那神的恩膏就会因着你的接待而降临。如果你深信你在做每一件事情都有询问神的意见，不是只是流俗于一个规则或是宗教的话，那神就会跟你说话。神怎么可能会被我们愚弄呢？你是真心的、诚意的、正直的来面对他，还是你是因着宗教的灵该做的，因为 Pastor Junie 的录音叫我这样做，我才这样子做呢？所以我今天说的这些事情呢，我鼓励大家去思考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依靠神迹奇事，但是我们的生命不能不留点空间给神迹奇事，没错吧？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留了，那我们真的信的就是一个宗教的神了。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我们不应该用我们人类的一个思考力，用我们人类的限制框架住神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在这个疫情当中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很希望环境会改变，我们很希望可以想出一个方法出奇制胜，却忘了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面前，跟神约在你喜欢的地方聊聊天。神啊，这个时候身边出现好多恐惧哦，甚至出现了很多混乱。我老实说，我昨天听到就是护理师被病人砍的这个新闻，我真的心好痛。神啊，这世界其实发生更多趁火打劫的事情，但这时候你在对我说什么呢？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呢？神啊，若我要服侍你，我想要顺服你，有哪一些事情是你要我现在看见的，要我去做的那个下一步呢？我想每个基督徒，我们今天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去支取他的智慧跟他的方向。我觉得我们如果呢，在这时候乱了手脚，慌乱的、慌忙的过我们的生活，急急营营的想抓住什么的话，那不见得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当我们心里有平安，是因为我们深知到我们在耶稣同在的一条小船上。那如果你想要跟他在同一条船上，你就不可能不去问他，不去跟他聊天，不去跟他一起连结嘛。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这个平安在你的里面，不妨今天在听完这个 podcast 来到神的面前，去了解在这个疫情停摆，甚至也许你听到这个 podcast 的时候疫情已经过了，可能你的生命也会经历一些变动跟调整。当我们在这样子的高低起伏当中，我们的平安是因为来自于我们跟耶稣在同一条船上，而你要跟他在同一条船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更多的接待神的同在，接待圣灵的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了。亲爱的父神，我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科技，在这个时候可以彼此分享。主啊，求你来对每个孩子，你的孩子来说话，让这个时刻呢，他们的心很浮躁的时候，可以呢，把这样子一个浮躁的心拿出来，带到你的面前，让你来摸摸他，安慰他，拥抱他。主啊，我们愿每个人都可以坐在你这条平安的小船上面。我们呢，要的不是只是你的保护，你的帮助，因为这些你早就应允我们了。主啊，我们要求的是看见你要做什么。也许这时候有的人领受的是一个安息，有的人领受的是要改变，不管那是什么，主要我们遵行你的旨意，求你的旨意在地如在天。感谢赞美主，奉告主耶稣的名求，阿门。